回到从前，在心里面的里面，永远停在那年的海边。 越闪烁，不

心，我知

相爱本来是两个人的事，自己像个傻瓜。想他爱你吗？猜他想你吗？问他会永远吗？不过是无聊的问答。 缠绵，走在半空半

也许飘向你身旁，痴心的等候没有缘由，你将是我唯一的爱，堆积所有的情感与关怀，托付野心飘向你身旁，痴心的等候没有缘由，你将是我唯一的爱，你将是我唯一的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。